锵锵三人行，哎，以军，你可以经常跑内地是吧？ 最近跑的少了，最近跑，因为带孩子，近几年跑的少一些。 对，你生了孩子，你过那个安检门就没什么事儿。我是那天刚提醒那个又停，去什么成都双流机场啊，那个安检门都是 X 射线呢，是吧？所以 有关系吗？ 啊？ 那没关系吧， 这是事关公众利益的最近的重大课题，你们都不关心啊，就是说没让我们公民知情，没告知我们公民就给我们照 X 光，这是 弱光子是吗？ 弱，哎，徐老师你看你研究语文的，我最近确实发现了中国文化当中有一种东西，就是你看孔子就讲啊，寻名择实，就必也正名乎，中国的很多某种利益集团或者某种别有用心的人，当他要想欺骗你的时候，他另立一个名字。嗯，你比如说 X 光就是 X 光嘛，但是呢他要说机场安检我给你照 X 光，你们恐慌吧，恐慌你不去检讨到底该怎么改善或者让公民充分讨论，他不，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改个名字就好办，叫弱光子人体安检仪。 对，老子也他那时候说名可名非常名的时候，他就解释说，就是一样的东西可能叫两个名字，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叫一个名字嘛。 哎，就是你看很多事儿，你发现没有，咱就是所谓换汤不换药啊，咱们讲关键看是说法是什么，改个名字就把你给蒙了，你就可以坦然的每天透视坐飞机，你说这叫什么。但是哎，我当然咱说远了，咱说说这个最近的这个事儿。前两天我呀这个突然来了雅兴，那不是在香港吗，我说哎上那个长洲岛上骑自行车去，你这香港有很多离岛，你知道吗，好，咋我到这个中华码头买了票，汤坐了半个小时的船到了长洲岛，然后呢在那儿我站了大约有三分钟左右，回头买了票就回了长岛， 人太多， 你知道为我才想起来是10月2号呀，你知道 是香港人多还是内地人多， 你能听到我国各省的口音， 都到长洲岛去啊， 就是这个内地游客，谁说的内地客不来了，全国这么都奔离岛，你知道他这个过去离岛好玩的地方，你可以租个自行车吧，沿着这个岛这个路嘛， 那不是一个烧炭的圣地吗？ 哦，我现在知道了，怪不得那些记者 就出租屋那个自杀， 对对对， 殉情，对，还有吃海鲜。但是你就知道，我现在就觉得，就是因为人多，旅游质量可以糟到一个什么样？首先呢，那个可以骑自行车过去的这个道路，全是堆满了人，然后天气又热，然后沿海边吃海鲜的这个大排档啊，密密麻麻全是，你知道吗？你当我现在就发现，当人太多的时候，你看着他们吃满桌子的菜，你都觉得作呕，就有这种什么赖尿虾，你就觉得跟尿似的，你知道吗？就，哎，我就发现人多了就会造成这么恶心的一个体验。 我刚听你这么一说，我想哦，怪不得那些记者说是来香港的旅游人客少了嘛，是因为什么呢？他们都去数那些那个名店门口去排队的人，原来大家现在不是去名店门口了，原来是跑到。这个腹地，对，去岛上去了。因为我看有个报道嘛，他就说那个记者就是在门口数嘛，说以前那些什么 Gucci 啊那个 Chanel 门口都排很多人，现在说只有几个人在排队，然后问那个人，他说他从深圳过来的话，说过往就是这个国庆节啊得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才能过关，说今天10分钟就过了，但可能是大家从不同地方来，然后都去离岛那些地方纵深的开发了。 对，这说明香港跟这个祖国大陆的感情深了。 对， 内地来的游客的水平也高了，以前呢都是只知道要么买奶粉要么买名牌，对不对？好像内地客到香港主要就是买东西。 嗯， 你看现在不买东西， 现在可以贡献 你的岛屿，游山玩水，而且去到的是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地方，不只是到太平山上随便看一看，对不对？好事情， 是好事情。 这一件事情从两个角度看，这就是好事情。 是啊，但是问题在于，我现在就觉得我是忘了。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探讨一下那些没忘的，就是这个旅游啊，你说，哎。这是中国人民也很无奈，什么国庆假期你不这个时候出去玩，别的时候可能也要上班，可是我觉得又何必一定要去玩，这是我挺难理解。你可以看看一些图片，就是说国庆这个假期啊，这是南京出城的车，他们说跟那个电脑编码似的，然后你再看这个 好，你看 守纪律啊，人家就一眼看到就是中国的精神文明指数高，没有人加三儿。 再看， 有一辆车是斜的。 哦，这就是四川这个熊猫基地著名的熊猫看人，现在就是熊猫已经不是风景了，这熊猫前边的人山人海，你再看，你瞧，这是熊猫看到的人群，来看，哎，你再往下看，好，已经开始翻越栅栏了，做出了类似熊猫的举止啊，然后你再看，这个是哪？哎，这儿到旅游降温了，所以说他们也不是说完全不选择。刚刚台风过境之后的厦门旅游客人数骤然减少，但是既然去了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下他也要游泳，你看这旅游的心情啊，这叫望洋兴叹嘛，被台风吹的满海里都是垃圾，但是呢人们还是要玩。你再往下看，你这样还是要游，反正来了对吧，哪怕都这样了我也要游。 鼓浪屿很多大树倒了，很可惜。 你瞧，咱们还可以照相，天涯无处不风光啊！你再往下看，哎，这个你看，这人流如织。你再看，这三张啊，你看排队，好家多。但是这个却不是为了旅游，这是在山东济南这两天呢。你再往下看，买房，哇，摇号买房的这个人头涌涌， 都有一段时间了。这个买房都是疯了。我看到有一些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地方刚刚开门，结果人就挤进来，把门给挤破了，把保安就压在那个门板下面，然后鞋都掉了。完了，本来人家还请了一些什么那个外国的模特，本来想走走秀，就是想有点人气，根本不用，一下子全卖光了，那些模特回家了。 哎，怎么这么能买？怎么就是咱们 最近涨得厉害呀，涨得厉害呀。其实大家都在赌，就是说你买的那个时候跟你卖出的那个时间点能不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你不会永远是升的嘛，对吧，总有一天这种情况会不能持续，但你买的这段时间能不能就是刚好是翻，就是翻的时候嘛。 你讲的总有一天会跌，不可能永远持续，那都是资本主义的规律 啊。 我们现在是社会 主义，对对对，中国的情况是有点不一样， 中国特色的这个啊社会主义，所以97年房改以来房价就一直是往上的， 是的， 只是上的快一点，上的慢一点，对不对？ 对， 所以从这个历史的经验来看，很多人就大胆的在买。 那不是说明买房子永远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永远是好的投资吗？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嗯， 从1997到现在，将来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按那个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那它肯定是波浪，那个、香港也是。但是我们从97到现在，至少将近20年了，它一直在往上。 是的， 而且那么多人排队，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社会主义的房产事业充满了信心。 哎，这就你从这个例子说明啊，就说中国人民和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一样，就他的投资的行为是理性的。 嗯，不是，不能这样说，我是理性的，但是理由不一样，他跟世界上各地的人不一样。世界上各地的人，他投资的时候，就像他的说法，他们是在看一个 circle， 是看一个周期。而中国没有出现过周期，所以他们是直线的在相信，而且呢，他们大部分是两种理由。老百姓呢，就是说大家买我都买，总不见得大家都是傻子吧？那专家的理由是，房价的升是跟货币有关，而货币在中国是可控的，它不完全被市场可控，它有时候是被政治所控。所以我们相信群众，相信党，所以这两条都在了。 哎，可是就是说我跟你从这儿岔开一个话题，就是说哎，大家都买我都买，这是对的。可是你看，要是要说到这个旅游，这个国庆这个小长假，大家都去我也去，最后大家就变成傻子。 对，但是那 很多人没有选择， 但道理是一个道理啊，道理是一个道理啊，就是说你这么多人挤在一起，我中秋那天开车去深圳哈，过关就排了一个小时，就是下午的时候。但是我10月2号我去哈，我一辆车都没有，就过关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间过了，你看人家要走的时候都是30号就走或者怎么样，就到2号这一天就没有香港人开车去深圳了。所以就是你看那个南京那个路哈，你要这是一个时间段，你如果换一个时间段，或者换一个什么时间，很可能就非常空了。 你知道我看那个网上那照片，就说那个前两天四川乐山那个大佛呀，排4个小时的队， 还刚看见大佛的耳朵，就哎，但我总觉得为什么还要去呢？ 其实刚才 我不挺不理解这样的。 其实刚才说到中国人他买房跟我觉得跟别的国家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不是说他理性或者是非理性，我觉得人的行为是跟记忆有关系，就是说我们这30多年他一直在涨嘛，你的记忆当中没有过他崩溃的这个 没有30多年就20年 对20年，就是说他没有过他一下子跌或者这样的这个周期，所以他的这个记忆支持他是可以做这个事情。那讲旅游的话，其实我们的记忆每一年到这个时候都呈现这个状态， 对啊， 但是我就相信说如果对人的记忆来去支配，就经验去支配的话，大家会想办法避开。可问题是很多人他没有选择，我就这点假期啊，我待在家里干什么呢？ 不， 他没有什么选择。 不，我就觉得糟糕的体验还不如待在家里。 那是你的想法。那很多人他比如说他有小孩或者是他有家人，那出去看看总比待坐在家里好。 来，两个理由，一个就是说我只有这些天有空，我平常天天上下班，在四环上来来去去，那我正好有这几天有空。我家里的人就怎么着也得离开北京，怎么着也得离开上海， 去往更挤的地方，是吗？ 往更挤的。那么大家都这样，进往一处死，汗往一处流，那车就往一处去了，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其实人内心啊，还是喜欢热闹。到一个地方，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我和你一样，我理智上非常希望安静，我觉得安静是一种 beauty。就是说有时候半夜走掉一条路，白天非常热闹，突然有一天你什么机会正好半夜，我有次看急诊出来迷顿到一个人都没有，我觉得这个街道非常美。但是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开车找到一个旅游点哈，跑到那里哈，什么人都没有，我觉得好失望，我觉得哎，这是不是这个旅游点啊？哎，前面有个旅游吧，哎，我放心了，这是个旅游点。一个人呢，有这么两重的这个惰性。 徐老师讲的有道理，就是我就咱们都是中国人，我至少觉得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他这个出去玩啊，他是要热闹的， 对， 他喜欢热闹，对吧？这个声音鼎沸，甚至是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宇军说， 那我就说在英文里面其实没有这个没有热闹这个词，没有这个现成的词， 是吗？ 然后我也问过他们，其实如果你真的中国人这个热闹，你该怎么翻呢？ 哎，我这有个词是什么 crow 什么 crowd？ 哦 ，crowd， 那个是拥挤嘛？ 拥 就人多嘛？ lively。 对他们说是不是？第一是 noisy， 是吵；第二是 lively， 它或者是 vividly， 就是有这个生命的、生动的、生机勃勃的东西在里面。 对， 又吵又生机勃勃。 对， 那到底是个好词还是个坏词？ 不好词，在英文里面就是你热闹两个一拆开来，热 hot， 这个非常好的。当然了，你说这个地方 hit 那还是好的，闹绝对是个不好的词。 嗯，那中国人 lively vividly， 它是好啊， 咱两个凑在一起，哎 ，lively 就是有人气，就是简单的讲有人气，但没有像我们那么。看这个热闹哈，我们这个热闹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非常那个 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想避开啊，我是很久以来，我就那个有个小说不叫《北京折叠》吗？他是讲阶级矛盾，他打着科幻的名义，实际上是讲阶级矛盾， 还用了 北京的符号，这个按我的说法，这是西方妖魔化中国。但是他里边提出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他说这个空间的折叠嘛。他说是时间的占有嘛，其实人就是一个，我们在空间没法赶掉别人的，我们在空间避不开，因为这个空间太，只有时间上躲开，就是我仔细想来想去，就是我们只有在时间上躲开，最好的办法就是半夜散步，就是很多工作哈， 你想那画面就恐怖，徐老师半夜 上啊，有两种人是不跟大家争同一时间的。一种就是垃圾工人啊，环卫工人，送菜的，他们在早上4、5点的时候就起来工作了，送牛奶的。还有一种就是像鲁迅啊、毛泽东啊这样，他们在写东西就写到这个时候。我自己写东西的时候，我常常当然希望做一个，我就是喜欢半夜写东西，而且我觉得再吵的地方，再不好的地方，你只要半夜去就很美好。 哎， 但是有一次，我也是半夜写东西，我住在一个家族花园，走出来，我在外面散步，就是他有一个儿童玩的游乐场嘛，然后我这个一路在想构思嘛，我就坐在那个滑梯上，结果后面突然发现站了两个尼泊尔的人，那他们是那种 以原来英军的雇佣兵 啊，居卡兵啊， 居卡，然后他们被这个小区拿来做保安的，他们看到有个男人穿了汗衫短裤，半夜四点多钟坐在滑梯上，他们以为我是 后边看着你， 他们以为我是偷渡客或者什么强盗犯，所以这是跟人家不同时间也很难，人家不说你神经病就蛮好了。 哎，这是两种性格，我觉得我身边朋友啊。两种性格的人都有，你比如有的朋友哈、啊，我甚至认为他是活得生机勃勃呀、啊。就这种人呢、啊，我甚至觉得他不能一个人待着。我有的朋友是那样，他到任何一个城市，我都奇怪了。我说香港是我的城市，他到香港，他招呼的人比我还多，就是他根本没法一个人待着。有的人就是兴头热闹，这一定就还、哎、来，这种人，哎，感召力又极强，这是一种性格。但是你像。我可能属于另一种性格，就是你说这俩字儿啊，我是避之，我一看我就生理上的，你看一个热，我最怕热，二再一个闹，我的娘啊，你知道吗？什么地方要既热且闹，你知道吗？我就像我这次去常州一样，我站三分钟买船票我就走，我一分钟都不能跟你们做共存亡，你知道吗？就是，哎，但是呢，像我就会觉得，比如走在东京的街上，哎呦，你知道吗？因为有一种性格的人呢、啊，他不但是要招呼人，他喜欢热闹，甚至他也喜欢成为别人注意的中心。我就发现这日本人挺逗的，你在他街上走啊，虽然也有行人，但是你感觉啊，他唯恐看见你， 对， 就是他不但不希望你注意到他，而且他还唯恐让自己注意到你。哎呦，那么一个你幽灵一样的城市，可是你也觉得很好。哎，这他就是在这儿散步啊，甚至有时候有人觉得有点凄清，甚至有种性格的人觉得那有点鬼域鬼城，你知道吗？就幽灵一样的感觉。可是你看，这也是一种性格的人。哎，我就有一次就听一个人讲嘛，喜欢在香港大排档吃饭，说是有这个唐朝人的一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气氛，就是世声喧闹，哈哇哇。但是呢，有一种士气，有些人也喜欢这个调调，我不知道。 但是香港人其实也挺避免跟你直接目光接触的，香港人其实也，我觉得他们骨子里面也还是挺内向的。 但是他还是喜欢热闹。 但是香港，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我一个发现就是餐馆里面很少有人喝酒的，你去大排档可能不一样，就一般的餐馆，不像就是在国内什么小餐馆，只要几个男的或者是怎么样坐在一起，大家就开始喝酒抽烟。香港很少有人喝酒，因为一喝酒你不就有那个热闹的气氛吗？大家可以就是借酒发一点情绪，香港基本上也是一个情绪蛮内敛。 但是你看，你说这个，我想起闹与静啊。这个我昨天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收藏家，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了啊。他呢在新加坡一个餐馆吃饭，他就吃饭呢，稀里哗啦，他说几个一听东北口音，当然这不是说咱们说东北口音的人就怎么样，只是他确实碰到的是东北口音。他说就八九个男女，稀里哗啦就来了，就坐在旁边桌上哈。然后呢，他说吃了一会儿饭之后呢，他就不想听这个闹的声音嘛。但是他突然一回头，人不见了。然后他就问他老婆说：“这八九个人去哪儿了？”然后呢，他老婆就是说啊：“这八九个啊，在这儿这个要了前菜，喝了点茶，然后觉得太贵了，悄没声的走了。他说。”怎么他们走的时候是这样，像猫一样，我一点都没注意到，就逃单，就说太贵了。他老婆耳朵尖，听这几个可能东北口的说，这怎么这么贵，走吧。但是已经把前菜吃了，就悄悄就走了。你说这个闹与静也有意思， 说明安静是价钱买来的。 安静里面有 shame， 它有这个耻辱， 有阶级， 你要有这个耻感， 有阶级的这个成分在。你很多地方，你为什么地方哪些区贵啊？就是树多人少，安静的区就贵，所以它这个也是阶级社会的一个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热闹是我们平民百姓的权利。 而且你知道，就是说，作为我们中国人呢、啊，我觉得这个人口啊，的确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引擎。你知道吗？这种引擎到了一种啊，能够惊世的一种程度，就是 哎，说什么中国人勤劳勇敢什么的，我真没觉得。我觉得在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是有条件就可以放纵的，是有条甚至有条件，哎，真不怕花钱。就是，我就说我还有一朋友，到这个日本东京一个店，这个店里的衣服嘛，就是说，他就是也是有点钱吧。他说他回来跟我说，他说嗨，这我说，他说这日本人呢可真行，够勤俭的。说我在那家店呢，我都买了6万块钱的衣服。他6万块钱衣服，这家店里平均一件衣服大概就是2-3千块钱，不算贵也不算。 你说的是 便宜 人民币还是？ 人民币。 当然不是日元啊。 当然不是日元，他买了6万，他说我才买6万块钱的东西，这个店主啊出来要跟我合影。就是说， 是不得了， 就是说， 金钱大土豪 是不得了， 就是说6万是很多， 对，哪有买6万块钱？ 对，他说他要把这个照，这店主他说这个日本这老板说要把这个东西放在他店，可是对我这位朋友来说，他说买6万块钱，我就成了他们破纪录的了。后来他这个店日本店主跟他讲啊，就是一般这个日本人啊，他说到这个店里买衣服，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呀？3000块钱，平均3000块钱一件，买了6万块钱，他买了多少件？买了20件。 哦，他买的多、 你明白吗？就是一般人逛店，在一个店里也就买1-2件嘛、然后你就去另一个嘛、他就说，这老板就说，只有中国人在这一个店里、好家伙，买20件这衣服，你明白吗？就是这 中国。 对，我听他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广东道的 LV、一进去以后，这个还有这个，这三个不要，其他都要。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义军，你好闹还是好静？ 我其实内心是一个逃兵，就是完全是跟大众要离开的。但是呢，另一面我又非常关心公共事务，真的就是对。你看我做记者， 责任 分裂、但我想说，就是说，确实现在中国游客是全世界就是旅游经济的引擎嘛，这个是毫无疑问。全世界现在就是中国人在买，就在旅游，因为我们是在经济在往上走嘛。其他地方你看，这个西方基本上是在往下走这个经济，所以很明显的。然后而且中国人在外面买啊这种这个举动啊，我觉得是可能前30年大家是穷怕了，还有一个确实是对于富裕生活有一些误解。我有时候跟别的朋友聊啊，他们会觉得，比如说在国外的某一个人稍微有一点点地位，或者是说稍微还体面的一个生活的人，他们就会想象他会住的很大的房子，或者开着非常好的车，或者是说啊他自己还做饭吗等等。他们会认为，就是说，如果你达到一定的经济水平，你就应该是一个，我说的不好听一点，这个什么四体不勤，你就什么都得人伺候，就那种生活。其实但是在国外，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我如果我有点钱，反而是要克制自己不能去炫耀，很多地方是这样。那当然也有像在美国刚刚起来的时候，就 New Rich 的时候也是蛮炫耀的嘛。但是慢慢的到达一定的程度，他们就会觉得炫耀是一种罪了。 我老觉得啊，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审美有关系？就是我总觉得，甚至那有些人说的话就很极端了，就是比如说我不相信一个懂得美的真正审美高的官员、他能搞出多么烂的市政建设了。其实我倒觉得这也真还不一定、对吧？ 你说、对， 但是呢，就是我老觉得有人喜欢热闹，喜欢这种市井的气氛，这是很好的啊。但是呢，好像啊，我们现在也应该静一静。而且这个中国文化当中啊，它是有一种幽静的美，你这个一直关联到你的消费行为，我认为你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你看看这个诗，我们就知道，按说刚才讲唐朝人好热闹，唐朝雄健，对吧？但是这就是唐朝诗人王维的美啊。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也有人说读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你看，哎，能不能体验那么一种美，就是说不见人，但是它恰恰是用声音来写这个安静。你听见人呢说话的声音，正是因为听见人说话的声音，你才觉得这个空山呢、哎呀，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觉得咱们在喜欢热闹之外，好像还可以开发一种啊，喜欢无人，喜欢僻静，不喜欢闹季，不喜欢旺季，而喜欢淡。我就是淡季旅游，我经常查呀，什么季节它是淡季，我就去。徐老师挺有意思的，就是酒店又便宜，吃的又便宜，那儿又没人。 其实 那个这是个诗人呢、坐在山里，这个境界 这是很美好。要是他开了个饭店，是饭店老板， 他说要出水马龙是吗？ 他就担心。但是另外一个境界是我更佩服的，就是什么叫什么人在闹市中啊，这个听不到车马声， 大音 大音 说毛主席不是去闹 心远地大。